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暖。一生之中最难得有一个知心爱人，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不管风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充满了甜甜的爱情的歌曲哈、啊、叫做知心爱人，是由付笛声和任静这对夫妻来演唱的。这个歌呢是付笛声和贾丁啊共同作词，付笛声来做的曲，他们收录在知心爱人这张专辑当中。这个歌呢也是2002年的时候播出了一个电视剧叫做雨夜惊魂的片尾曲啊。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点击下面的听主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还不想睡，

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娃娃的深情演绎。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最近啊，我在这个今天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个消息，说四川的某高校有70%受访的学生啊都有脱发的困扰，作息不规律是最大的原因。就是四川大学呢随机的向478名同学发放那个调查问卷，调查脱发的问题。据统计呢，川大70%以上的同学都有脱发的困扰，说作息不规律是公认脱发最大的杀手。70%以上的小姐姐，你觉得自己存在脱发的问题吗？啊，说到这儿啊，还是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每天呢按时休息啊，来维持一把自己的身体就是养得健健康康的，这样我们才有力气来工作，对不对？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吴奇隆演唱的《祝你一路顺风》。

这首歌是来自周慧演唱的《约定》啊。周慧在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制作老师给他选歌的时候，在 KTV 里面偶然的听到了王菲的粤语版的《约定》，于是呢他就跟公司说让周慧来翻唱这个国语版本，于是呢制作公司就非常大胆的决定了让初出茅庐的周慧来演唱这个国语版的《约定》，结果就是专辑出来之后迅速红遍了大街小巷。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屠洪刚演唱的《孔雀东南飞》。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屠洪刚演唱的《孔雀东南飞》。我们知道我们的古代有一篇文章非常有名的，叫做《孔雀东南飞》，一个作品哈啊。但这个《孔雀东南飞》和那个《孔雀东南飞》两个不一样。我们都很熟悉的是屠洪刚的叫做《精忠报国》这个歌，

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潘安邦演唱的《外婆的澎湖湾》啊，这首歌呢也表达的是潘安邦和他的外婆之间的那种祖孙情谊啊，这是根据潘安邦的真实故事改编的。还记得小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脑袋里面总是天马行空的想象着那些歌词当中描述的那种纯真美好的画面。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歌曲是来自毛阿敏演唱的同一首歌。 心中的美。